醒您，现在时间20:00。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看。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新年福利到，即日起凭国一国二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详情致电83790100。 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海鲜蒸烤涮肉，要啥有啥。地址：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电话010-5274-0144。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2层，6030-7779，6030-7779。龙盛市场年货大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年货大集。 现成邀烟酒类、食品类、日用百货类、礼品类等商家入座。 地址：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电话6035-6966。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130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前段时间韩剧《太阳的后裔》啊，可以说是相当的火，相信很多人呢也解锁了撩妹的新姿势哈。爱奇艺花2000多万买下的版权，仅会员费一项就达到了近1.9亿元，没错，1.9亿元。那透过网络剧热播，我们来看看泛娱乐行业在投资界的大火，《太阳的后裔》取悦大众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博伟投资合伙人赵晨。 大家好，我是创投圈最不靠谱的投资人，但也是最有意思的，我叫赵晨。 好的，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哎，赵晨，就像最近比较热播的《太阳的后裔》，你有看吗？那除了电视剧之外，你还比较关注哪些内容呢？ 我挺关注《太阳的后裔》的，对，我非常关注《太阳的后裔》，而且我还关注就是新综艺，就是还会有一些更有意思的新的综艺形式会进来。我觉得这两块来讲的话，其实是天然的流量入口。 那作为一名投资人哈，您觉得这两年光电视剧这个方面，您觉得它的投资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去年在给整个视频网站贡献了12%+的会员费收入的这个人群里面，只有2800万人是付了费的，而我们在线视频的总用户数量应该早就过亿了，所以在这个里面来讲，它有巨大的投资机会。对，也就是说，用户跟消费者已经在被他们领着去付费了。这个习惯正在偷偷的默默的形成了，而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等它形成以后再去做内容，那个时候已经晚了。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无论是以资本运作的方式啊，还是以内容提供者的方式啊，无论是做 CP 还是甚至是做渠道做通道，我们都应该去往这个市场上去做点小布局啊。那所以我对今年泛娱乐不敢说未来有多久，我觉得今年来说的话依然还是在线视频内容爆发的一年。据我了解，就是在做现在的内容投资方面来讲，我们现在跟韩，就我们公司本身跟韩国，包括我的很多朋友，他们一些影视公司都在不断的去加强这种综艺节目啊、自制剧啊、合拍片啊这些内容的大量的引用。他们其实布局很简单，这个背后啊还有一条线是很多人没有发现的， 就是广告费的转移。从去年年初到现在，所有广告主关注的就一问题，转化率是多少。电视台在转化率这件事情上永远只能预测，没法计算出来，而在线视频甚至是电影都能够算出来转化率。这是为什么今年大多数广告费已经开始慢慢的去向新媒体、向视频平台、向一些能够产生精确转化度的这样的模式产品中间去转移的一个很大的真相是在这儿。对，那么在这个事情上来讲的话呢，其实我还是会认为，就是在线视频跟电影行业，他们不单单来讲能够创造 2C 的收费点，同时还能够创造对 B 的付费点。这也是为什么逻辑思维会去投 Papi 酱的根本原因。它的战略意义其实也不在于在 Papi 酱里面去投几个广告这么简单。 没错，现在很多人呢，为了不想要看广告，都会花钱去充值会员。当然您刚才也说到了广告会转向视频，那这两个方面它会不会有冲突呀？ 这就是叫什么叫商业广告。 每一天我都存在说不清的无奈， God tell me why。爱坐在电脑前发呆，想象我的未来， Just like a child I'm waiting for someone to take me away。 有时候我也会猜离开的模样， That makes me cry。想象中精彩，我依然还期待我的世界，我的天空。I can fly away anywhere, just let me try。许下我的未来，也许有一天我会回来。如果假装坚强也是一种勇敢。我的世界，我的天空。 真的爱还在不在？ Just love。

and I try, yeah, yeah. Lady, that's what you deserve. People fly, yeah, yeah. People precious than a pearl. I can't lie, yeah, yeah. Bitches in my living room. When I ride, yeah, yeah. Dashboard, digital. To the sky, yeah, yeah. So thankful that you in my world. Who would die, yeah, yeah. Baby, I ain't kidding you. I don't wanna be your distant man. Telling me I don't do enough, my plan. I really can't afford to let it hit the fan. Girl, every minute wanna hold your hand. Ain't no limit to the words I'm saying. I don't wanna rock with a brand new band. Just you, little mama, that's grand. I've been all over the land.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网上有名，忽有耳闻，一遇知音，激情碰撞，热爱美食，享受音乐。90后音乐人助力音乐制作，微风和煦，岁月清扬。 必是主义 So come on。 说没时间的生活，整夜不睡觉，面红耳赤和我探讨，好像在发烧。左边那对情侣，但我看不到。若你们要我加入这场游戏，多好！有的人要保持明了，美女都环绕。说真的，房价太高，女朋友跑掉。啰里啰嗦些。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车库咖啡电台，我是小庆。那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位独立音乐人曲伟唱的。今天他也带着他的一位小伙伴做客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的音乐世界，了解他们的音乐态度。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曲伟，我是一个91年的金牛座宝宝，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车库电台，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经验和一些我未来要做的事情。 大家好，我叫李大旭，也是一位音乐人，很高兴来到车库电台。 嗯，好的，非常欢迎二位哈。最开始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俩是通过中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认识的，应该是一两年前吧，就都听过， 都有耳闻， 对对方的名字，然后一直也没有机会认识，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特别奇怪啊，就是同行都是冤家，因为我们俩都是属于制作人嘛，音乐制作人，然后，如果我俩要是认识，中间如果有认识的这样的，就会很尴尬，而且会互相去比较，因为制作这个行业里面，我不知道别的行业是不是，但我们这个行业是都会互相去比较，但是我俩认识了之后发现。好像 就是我们俩第一时间不是在比较， 对， 是在吐槽， 吐槽音乐吗？还是什么？ 有一个朋友跟我俩都有过一些不愉快的一些回忆，然后认识了之后，他说你认识那个吗？我也认识，他人品怎么样？然后我俩试探对方的底，结果没想到一下就 全周了， 对，然后一聊就是一晚上。 据说二位还是一见钟情是吗？ 对，那一夜我们。 去了解你们性格都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偏理性，一个偏感性。 对， 曲伟可能是偏理性一些，大旭可能偏感性一些。 对， 然后 艺术家都这样，都感性。 就是会不会在一些事情上会有一些分歧？遇到一些分歧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呢？ 目前没有，但是我们俩商量过遇到分歧的解决方法。就是我们俩随时比如说我们俩现在在干一件事情，在上面遇到的任何的我俩的对立的立场，我俩坐下来聊，就是不会让 误会一个慢慢加深。 因为有一点特别好的是，我们俩都不是那种有什么不愉快就憋心里的人，所以 咱俩都是属于能倾诉的宝宝。 对，就是我们俩也提前也有一个君子协定，就是一旦发生一丁点不愉快，都会坐下来把它聊开，不管话多难听， 对， 还都不准生气，就是这种。 你们两个人因为都是创作嘛，也都有自己的歌，就是哪个人是更受欢迎的？ 那当然他了。 那没有， 这家伙 为什么？ 因为当年他的光荣史，咱先不说黑历史啊，光荣史我得替他说，这个我特别自豪的一件事，他是我周围的朋友里边算是特别优秀的之一了，他在何音亮的郑钧举办的这个何音亮的榜上，连续多长时间第一来着？反正拿了16万的奖金，就一首歌。 不要说这么，你是乘以二好吗？ 一直在榜上挂着，所以这一点也是我特自豪的一点。 我也是一样，因为他也是替榜音乐奖的获得者。 嗯， 我俩是之前是不认识，但是都听过，因为我们俩有很多中间共同朋友。后来我在榜单上看到了他的名字，然后我听一下那个歌，我觉得好听，我说必须要认识一下，问问，因为我们俩他偏摇滚一些，我偏小清新，偏就是更欧美一点这样的。他就是比较日范儿嘛，日范儿，像 One 的摇滚 One OK Rock 那种乐队那种感觉。我就是比较偏欧美，偏小清新一点 ，Jason Mraz 啊这种。因为我之前一直特别排斥摇滚乐，我觉得中国搞摇滚乐都是无脑青年。但是我自从听到榜单听到他那个歌之后，我想哎，这个挺有意思，就赶紧找中间的朋友。我说你哪天去大旭家，你带上我们认识一下嘛，然后就这么认识了。 像曲伟你是比较小清新，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改变路子？ 有啊，今年我也要做一个乐队乐团，就是这种，他呢不要弄那种特别摇滚的东西，就是但是也是以摇滚为主，我呢也不要一直拘泥于这个欧美的这种电子乐和这个小清新为主，然后我俩做一个融合，做一个乐队出来，看看会做出来什么样的东西。 对，玩玩走走音乐节，因为我俩都特喜欢在台上演出。我平时日常生活中是一个北京的摇滚乐队的鼓手，所以说平时看看咱们今年做完，走走音乐节演出什么的，会特别 主要是开心，以开心为主嘛。 对， 那你们除了在工作上，私下里生活上呢交流的多吗？共同的爱好是什么？ 音乐这是第一位嘛，然后汽车，还有竞技类的游戏，比如说 GTA 5啊，这种生化危机这种虐人的这种游戏，在电视上，就两个人或者我在我家，他在他家，我们可以通过线上，我俩在一块儿就一起去组团完成的这样的一些游戏，这个算是一个。再就是吃了，到处找好吃的， 好吃好玩。 对， 所以对于音乐这件事情，也是出于一种玩的心态。 对， 特别享受这个东西。 我们可能跟别的音乐人可能有个最不同的一点，就是这个可能跟家庭环境可能有关系吧。我俩都不是那种来北京为了翻身的那种。我俩来北京的最大的目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玩意儿好玩，然后我喜欢，然后就来在这里。 我是更多喜欢摇滚乐。 对， 因为北京的摇滚乐的氛围还是要比地方的好，所以来北京接触这些乐手老师们，我特别喜欢他们。 那对于要组建一个乐队，这是谁的想法？ 大旭的。 然后你可以帮着他一起来完成。 对， 一起嘛。对，肥水不流外人田， 就是。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除了你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乐队，你们还在做一件事儿，就是未来音乐。 对 对， 接下来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未来音乐究竟是怎么来做的。 听上去像是一个传统的唱片公司，也像是一个那种现在的那种流行的那种传媒公司，这个意思。但是其实呢不是，我们是一个平台，是一个以服务为主的一个音乐平台。为什么叫服务呢？就是因为这个要跟音乐市场有关，因为大家都在喊说中国的流行音乐已死啊，什么唱片已死啊这些的，说流行音乐市场不好。市场不好是为什么？是因为没有像雨后春笋一样的更多的好的音乐出来， 不是说中国人写不了，也不是中国人做不了这样的音乐，而是因为大家没有机会，没有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你看像现在郑钧老师在做的那个何音亮，他也是在挖掘音乐人，高峰老师做的那个岁月 APP， 他其实也是在挖掘新的音乐人。但是呢，上面就有一个矛盾点，因为这两个平台上面他都不能让音乐人直接的拿到说哎，没有后顾之忧的这样的一个收入的这样一个资金，来维持他继续创作。因为创作人他跟汽车一样，汽车他要跑就得加油，你创作人想写歌你就得吃饭，你饭都吃不饱，你怎么可能让他写出来更好的更多的这样的音乐呢？对吧？为什么之前流行音乐分为几个年代嘛，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是那种比较青涩的那种特别懵懂的那种爱情的那种感觉，像什么林忆莲啊，周杰伦啊，然后阿妹啊，这样的人，他们的音乐他们都是比较青涩的，在这个中青年的中间产生。然后到了2000年左右呢，他又出来这种以汪峰为主的这种励志的励志歌，这种励志歌，各种比如说我相信啊，飞得更高，这个跟社会是有，我觉得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就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想自己渴望成功，但是呢行业又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可以给他用，所以呢他们写这样的歌出来。然后再往后到了2008年2007年的时候，网络歌就泛滥了，是因为有人意识到很多的大公司的老板都意识到下载彩铃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业务，而下载彩铃呢重中之重，最大的音乐泛滥的一块就在网络音乐这个地方。你像那个什么曲松，它其实还不算纯网络，它由网络转到线下，它是这样的一个。然后还有什么冷漠啊，他们占了主要的这种音乐市场。然后很多人跟风的这些人不是说他有多喜欢音乐，而是他认为这个东西可以赚到钱， 盲目的跟风。 对，他没有想过别的，他只是觉得做这种东西他能赚到钱。比如像褒贬不一的小苹果啊，凤凰传奇啊这种。不得不说凤凰传奇是一个很好的，在周杰伦之后能够把中国风的这音乐啊能放大到世界级别的一个舞台上的一个团体。但是在音乐性上呢，那大家就各执己见了，这个我也不讲了，讲多了。 因为这个东西特主观。 不， 因为黑粉太多了。 所以呢就导致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创作人他们没有足够的收入去满足他们日常的一些开销。因为大家都知道不管你做什么行业，你来北京机会都要比在别的城市都要大。那很多人他就抱着梦想啊也好，抱着吉他他来到北京，但是呢北京的物价房价就租房啊什么的都价格都算是很高了，对二三线城市来说小家庭是根本负担不起这么大费用的。那他们呢主要的收入比如说什么去后海演出啊，走一些走穴这种小型的这种走穴啊，他们来赚到的费用其实跟他们的生活支出是持平的，甚至有些都入不敷出。那他们就直接能把他们否定了吗？就说这样的人他们写不出来好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就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想改变中国音乐的现状，那就只有一点，就让创作人都能够吃饱饭。 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关注无忧见地微信公众号，让你的见地更加疯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七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网上有名，忽有耳闻，一遇知音，激情碰撞，热爱美食，享受音乐。90后音乐人助力音乐制作，微风和煦，岁月轻扬。 刚才曲伟也是讲了一下音乐市场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环境， 对， 可能对于很多音乐人来说艰苦拮据一些哈，所以你要做这件事情来给他们提供平台， 对， 具体怎么来做呢？ 具体我们是这样的，未来音乐下分有几个这样的区块，一个是我们的独立音乐工作室，还有一个是我们要尝试着做这个新媒体，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音乐人厂牌，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版权部门，现在是四个点，这四个都是连着的。我们先从第一个音乐工作室开始讲，我们的音乐工作室可以免费的帮一些通过我们审核的创作人去完成他们的作品，这个是对音乐创作人，还有对音乐制作人。因为中国有好多音乐制作人，他的价位不高，每个人都有行价，有的人价格高是因为他混了很多年，但是有的人价格不高并不是因为他编的东西不好。我们呢是帮助两类人，一个是独立音乐人，就是刚才说的创作人，帮他们，比如说他音乐很好，但是他没有钱，因为你要想把一首歌做成成品，你要通过自己的词曲，然后要找专业的编曲师，然后找混音师，要找录音棚，来找录音师，如果你要做更复杂还得去找母带工程师，这六个环节自己可能创作人可能只能完成词曲的部分，剩下五个部分他都得花钱，这都是需要费用。如果你想让你的作品更好的话，如果你非要找捷径，那只有一条，就是你找那贵的，找大咖。但是如果你要没有那么多钱的话，像现在很多创作人，他因为我在后台也经常去嘛，我听过有很多很好的这样的音乐人，但是他们呢，你要让他去拿3-5万块钱，拿3万块钱去做一首歌，他没有那么高的费用和预算。我们要是去审核他，如果他愿意跟我们合作，那我们可以免费来帮他把他的作品做完，然后呢作为相应的回报，他要把他的版权给我们，当然我们不是买断啊，就是一个代理。这个代理呢是第一是用可以我们通过我们自己新媒体啊，或者我们身边的一些资源去帮他更好的一个推广，另外一个呢就是帮他保护他的版权。因为现在这个市场上又要转到一个事情，就是所有的唱片公司和版权公司现在都在搞并购搞合并，包括大石啊跟泰和合并了，泰和把麦田给了，也给了跟大石海蝶还有百度音乐这些有版权的并购到一起，阿里是一部分，还有虾米啊这些的，然后海洋跟 QQ， 他们现在是这样三大情况，他们把市面上之前所有的老歌经典歌的版权全部都拿走了，那这些新的音乐人的版权在这些老的这些版权面前显得就特别不值钱。因为我也是卖过歌的人，我知道大唱片公司对于小的这种创作人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样，2-3千块钱或者3-4千块钱就会把你的歌买断，也就是这个歌你只保留署名权，这个歌从你签字的这一刻起往后的一直到地球爆炸，这个歌产生的所有的收益跟你创作人一点关系也没有，等于说你只拿了2-3千、3-4千写了一首歌，去给唱片公司带来了成100万、上千万甚至可能会过亿的这样的一个利润。 那这个对于创作人来说真的很不公平啊。 他需要钱呀、啊、 对， 就是 他要生活呀、 啊、可能让这些平台给他来做的话，对于他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我之前签约的太和麦田嘛， 嗯， 太和音乐集团，血淋淋的例子，郑老板先说个对不起，血淋淋的例子，因为这么讲，唱片公司它有它自己的艺人， 嗯， 有些过气了，有些还没过气，有些有翻红的潜质，但是他们没有音乐，没有好的音乐，然后我们呢属于有作品，但是各方面条件可能不一定满足一个成型艺人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如果把我们的歌直接拿给这些艺人唱，他们有一些粉丝基础，相对于我们来说，做他们比做我们要更容易。所以说，归根结底，去年搞了一年的原创的或者创作这种比赛，他们都目的就在一点，就是在收版权，而不是说扶持新的音乐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不可取的，因为艺人他要具有一个很好的表演性，但是音乐人不一样，因为艺人是属于观赏性的。他要把一首难听的歌在舞台上表现得很嗨，然后台底下的观众都特别开心，这是好的艺人。那好的音乐是什么呢？不给你灯光，不给你音乐，就给你一把琴，你要唱哭所有人，这个是好的音乐人。那你要想让一个音乐人去做一个艺人，这是很困难的事情，这个几率跟中彩票差不多。但是让他们写歌去赚到钱，这个是要相对来说要简单 一些。容易 一些，对，那音乐人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他的歌被更多的人听到，他要第一步他要先赚钱，他要让他的歌被更多人能听到，这是最重要的。那艺人呢，反正我们也不是，我们也不需要为他们去考虑那么多，那我们只要考虑好音乐人就行，所以我们这个是为所有的音乐人来服务的。说到就价位这个问题，很多音乐制作人他的价位上不去，是因为他没有混够资历，在中国资历这个事情很重要，他没有混到那么多资历，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的人脉资源，他拿不到好的案子。但是呢，他们肯定也或多或少都会有接触到很好的这样的案子，但是没有更多的资金。因为我们都知道音乐这个东西吧，它是人玩，它不是机器玩。我们俩都是制作人嘛，最直接的就是电脑音乐对音乐市场的冲击。 嗯， 为什么八九十年代好听的歌那么多？因为没有假的东西。现在我们只需要一台电脑，上网淘宝花20块钱买一个音乐制作软件，里边什么鼓、吉他、贝斯、钢琴，包括连弦乐、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什么你能想象的一切乐器它都有。但是呢，它是假的， 假的 东西就是假的，它是采样，你弹个刀刀，它就录进去了。 嗯， 它不会说像真弹一样，它是有呼吸的。为什么有的弹钢琴的人弹的没弹多少年他就很出名，但是有的钢琴家弹了很多年他还是不出名？像中国郎朗啊、李云迪啊这种，他也是在演奏界出名，是因为他们的技术真的好。但是日本有个特别出名的大师叫宫崎骏和久石让，久石让的东西应该都有，天空之城这些的，它不复杂，但是它很好听。 对， 就是它有轻重，它有呼吸，这个就是一个人性和一个是机械。像当然我也不是说演奏级别的钢琴家就不好，是因为我们俩都属于创作人吧，更偏向创作一点，这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所以我说电脑音乐对这个市场冲击很大，有很多淘宝这种500块钱做伴奏，他们对市场的影响就大到一定程度，就是因为大众很多人听不懂好的和坏的，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听过好的东西。 嗯， 那所以我们这个工作室呢，也会为行业里的所有通过我们审核的制作人来进行免费，包括免费给你录鼓，免费给你录一些你需要用到的乐器，但是你没有那么多钱，但是呢我们也觉得你的东西很好，那我们可以帮你免费来制作，这等于说算是一个培养的一个机制。然后呢这个工作室就做好之后，就是有新的项目会介入，就是微信的公众号和 APP 基于公众号，我们呢会每天或者说是定期的3天2天，我们会做推送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就是有比对嘛，这边是真录的，这边是假的，会给大家做一个比如说每4小节一个切换的这样的一个比对的这样一个视频，尽量的让喜欢音乐的人都能去听懂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它的动态和呼吸感， 对， 和假乐器 MIDI 做出来的东西是有区别的。 嗯， 对， 让他们能够 先让喜欢音乐的人和音乐人、制作人这些，让他们先听懂。 嗯， 那喜欢音乐的人听明白了之后，他可能身边别人会有问他，就是这个好吧？他可能就会传达，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培养，他的耳朵他能够听懂很多东西，还会给别人传播。就对下一代的这样的就是艺术类的音乐类的这样的培养，我觉得是打下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当然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没有 投入最多的投入就是我们的广告策划和文案，他们可能会辛苦一点，还有我们的视频端他们可能会辛苦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我们的工作室呢，在免费的同时，我们会跟这些创作人也好，制作人也好，会跟他们沟通好，做一个协商，就是他的音乐在没有发行之前，我们会有第一波的先行的，就类似于这种电影先行版的这种宣传片这样的东西，会先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是比如说今天有这个人给他这首歌录完了，录完了之后呢，我们会把它做成完整的一个视频，放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给一些用户两听，这样呢是提前帮他打一个预热的针，这样他的歌在发行之后或者上线之后会有一部分人就之前听过的，他就会来听，会来。 这个是在发行之前就要做的是吗？ 对，在发行之前就要做，就会有一个先行，这个一定是要建立在就是我们已经拿到授权的前提下，我们才可以去做这个。同时呢，因为我们是免费嘛，咱们做人也是相互的，做生意也要相互，那我既然帮你免费录了，我也不拿你这个东西去获利，而且我这也是在帮助你，帮助你做一个第一步的一个宣传，我相信应该没有什么人会拒绝我的这个提议和请求。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就那时候你们这个平台上也会汇聚很多的独立音乐人， 对，我们的这个未来音乐这个 APP， 它就是专门给独立音乐人提供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平台。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网易啊 QQ 啊，他们面对的还是主流的歌手，就谁红推荐谁。 对， 但是 就是你们这还没有红， 谁不红找谁。 我们是关注好的音乐，我们只是关注好的音乐，然后之后呢我们还要做一个音乐厂牌，这个是我通过演唱会这个事情发现的。我不知道你们去看没看过那种拼盘演唱会，一下去十几二十个明星的那种，他们这些人拼了一场演出，是这种演唱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老的明星都是还在唱老歌，新的独立音乐人怎么办？他们也需要演出，但是一个人去完成一整场的 live house 两个半小时的演出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所以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上面挑出来，以十个内容中心，以十个话题为内容做十场演出，那这是十场演出的，我的人员呢可以来回的调换。因为一般来说音乐人也好，歌手也好，一辈子出名的也就两三个，那我们为什么不提出来十个音乐人，然后一人两三首歌，这就是二三十首歌，这就是完成了一整场演出的一个内容，最重要的内容。而且我能保证的是每个人这两三首歌都是好听的歌，也就这二三十首歌都是好听的歌。那如果出去演出呢，你一个人就能收获另外九个人粉丝里面其中的一部分粉丝，因为他可能是奔着他的爱豆来的，哎，但是他看到你了，他觉得哎呀我的爱豆长得好丑，你长得比我爱豆还好看，我觉得就分你了。这十个音乐人里边每个人都会收获到其他人的粉丝。 野草在坚定疯长，给 好音乐 959，关注无忧健康微信公众号， 总在你身边。 让你乐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1.4T DCG 澎湃动力，5.7升超低油耗，2700毫米超长轴距，这就是全新科鲁兹两厢版，敢梦敢行，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房山区阳村镇澎湃汽车城内，咨询电话010-6137-7777。 房山国盛电器开年疯抢，双节同庆，价格低，礼品多，更有超值罗森便利店购物卡赠送。房山店地址：房山区城关南大街51号，电话89331713。良乡店地址：良乡拱辰南大街良辰百货一层北侧，电话60350660。 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959，为您开启2017安全出行新乐章。斯图加特车险业务遍及人保、太平洋、平安三大保险公司，商业险优惠20%，赠送喷漆一块，并与三大公司达成理赔合作，方便快捷，无需垫付。好车险尽在斯图加特，热线电话400-070-8889，微信139-1137-1295。